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主日清晨，我们很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来一起来倾听主亲自借着仆人向他所说的话。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你分别为圣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真是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各样的试炼当中能够站得住脚，也能够有不同的光照被你所光照，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面，能够得享最后的你赐给我们的福气。求主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都能够得到帮助。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在试炼中应当有的态度。在基督徒，我们知道应该在试炼中持守一种神要我们所持守的态度。那当我们能够坚持呢，那我们必然能够在试炼中生命能够得到成熟，那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长进，能够超越了。我们知道这种试炼呢是一种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说必然会发生的。在世界的人当中也都是如此。我知道我有一种运动呢我是不怎么喜欢，就是打高尔夫球。这个高尔夫球呢，我因为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东方来的话，你都知道这是有钱人所玩的这种的运动所以有钱人可以打球。那但是呢，打球的人要能有钱就很不容易了。换句话说，就是借着打球你能成富的话，那很困难。那只有一个人，各位一定知道，叫做Tiger Woods。这个泰格沃德，他从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发现他是有这种的天赋。那当然这个天赋如果就让他这样的存在的时候呢，今天就没有泰格沃德这一号人物。那就是因为他父亲带着他天天在练习我们知道打高尔夫球不像在电视上面这个棍子一拨球就自动的进到洞里面，那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很多东西呢需要不断的锻炼他能够看出这个草所长的这个密度，还有草被割的这个方向，还有这个地势，各种不同的因素都要算计在内。然后呢他用他这个他还能够控制他的力道这个多大的力气打才能够这个球才会乖乖的就进去所以这些事情是需要操练。那在中国海外神学院院长曾明芳教院长呢，他曾经说过他说世上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好像沙土，好像这些破铜烂铁，你只要装一车子都是一车子一车子在卖，不需要试验。那可是呢金子就不一样如果你买卖金子的话，每一分一毫都要先试验过，因为金子有金子的价钱，这个 K 金有 K 金的价钱， K 金还有不同的这种成分所以它这个本身的价值都要试验过。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好的东西才要试验，才能够把里面内在的本质能够显露出来。那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命，内在的灵命都是神看重，所以我们这种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呢也是必须要过经过这种试炼。那这种的试炼呢才能够测出来我们内在的本质是什么。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信徒他们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那当时教会的领袖就是雅各了雅各他就写这封信鼓励这些信徒们，让他们在这个逆境当中呢能够持守这个信心，能够恒久的忍耐，以至于最后呢他们能够看到神在他们身上要成就的美意。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还是有这些呢？当然有啊，我们基督徒各处各地方的都要面对一些不同的试炼。那这些试炼当中呢，这些当事人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肉体会受到伤害，他们的物质会受到损失，那更有的人呢，他们的 这种心灵也受到一些压力，因为有人把他误解了啊，认为他是犯了罪才受到这样的惩罚啊。所以呢，如果他们如果在主里面，他们如果没有这种信心的时候，他们就会动摇了，他们对于神他们会觉得说神对他们不公平，以至于甚至他会流失了，那就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雅各今天的教导当中我们得到光照，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对面临的这些试炼，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那我们这种真正的生命就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果效。所以雅各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我们看到他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把这个试炼的这些特性就已经说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试炼是什么东西啊？试炼可以说是从外面来的各种不同的这种的攻击啊，来测验我们这些基督徒。那我们中国人我们翻译的试炼跟试探是两种不同的意思。那在英文里面 trial 就是一个字啊，所以你要从上下文你才能够发现英文圣经里面它讲的是什么啊，中文就已经就把它给分解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一种在这个神学上面的一种不同的这种的观点啊。我们中文的喜欢就把这些事情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分别出来，那就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从神来的，就是叫试探啊，从神来的管教，从神来的一些这种这种试炼是好的啊，就叫做试炼。那但是呢，在英文他们的神学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从最后的结局来看啊，最后我们知道是神掌权啊，神掌管一切，所以任何的事情，任何的这种试探试炼，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都是会有好处啊，就是说让所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这种不同的神学观念，那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啊，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试炼是什么样的一些特征。那第一个特征呢，这个雅各说呢，是落在弟兄姐妹你们落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意中你就会遭遇到啊。我们知道这个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啊，不是说当我们都预备好了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已经预备好了，请把你的试炼来这个试探我啊，试炼我，这不会的啊，都是在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一厢情愿的时候，我们不警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陷在这个困难里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七节里面他设一个比喻，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是一位财主啊。这一位财主呢，他的田财非常的丰富啊，以至于到了这个程度，就是说他这个所有的这种谷仓都已经存不下了，还有一大堆东西没地方摆。那这个财主就想，好，我有一个主意，把这个谷仓呢全部把它给拆掉，我另外再盖一个更大的啊，可以把这所有的这个收获都可以存在里面。然后他对自己说，这个财主对自己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好多年的这些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神对他是什么讲的啊？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常常心满意足的啊，我们做一些百年的大计啊，计划把它多少年以后的事情，可是呢我们知道在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内，他可以让一个人一夜之间所有东西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种落在的情形啊，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一定要非常的警惕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另外一个雅各说是百般的试炼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试炼是有各样的形态出现，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是会不一样，有的人会受到疾病的这种试炼，有的人会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会出一些问题，被人误会了，被人出卖了，或者是碰到一些天灾人祸，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得住的事情。当我们面对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哪一些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的，是应该说弟兄们，每逢你们落在百般的试探当中，有一个每逢的这个意思，每逢就是每当你遇见这些试探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些试探不是一个假设的意思，是假如啊或许啊会有试探，而是这些试探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是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主以后不是你会一帆风顺，如果有人这样传你，他是传错了福音了，不会说是你会没有疾病，不会说是你没有痛苦，不会说是你没有烦恼，连耶稣都说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有这一种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早早的做一个心理准备啊。所以当这些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要多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从雅各书这里啊，那我们面对的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那这种的这个心理准备呢是应当的。打个比方说，如果你坐飞机的时候啊，你常常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这个空中服务员在没起飞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一定站在前面，对不对？然后教你怎么样绑这个落水的时候的这个安全带啊，然后又告诉你怎么样弄这些这个氧气罩。那是不是每一个飞机起飞一定会摔在地上呢？要准备这些东西呢？没有，而是飞机公司他要做这样的准备的时候，是万一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啊，1000个起飞当中不会有一架飞机掉下来，不会，这个安全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为了要万一的起见，这些每一个乘客都要学好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苦难是一定会来的时候，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更要趁早的做好这些准备。所以雅各在这里他就是第一个告诉我们，第一个告诉我们说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要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喜乐，要恒忍，要喜乐，要恒忍。那这个喜乐恒忍，保罗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那这个大喜乐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说雅各的意思说是确认是值得大大欢喜的事情，这个大喜乐。那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雅各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人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都是觉得哎，这么倒霉让我碰上啊，他们灰心烦恼，他们怨天尤人啊，甚至呢他们还去找一些这个什么算命的去转运去改运啊，去这个风水再弄一弄 啊，这都是世人的这种反应。那一些软弱的基督徒呢，他们也会质问神，甚至呢放弃信仰。但是呢，一个有属天内在生命的基督徒，他的反应就不一样。他的反应是什么？是的，他的反应就是会喜乐。啊，你说真的是这种情形吗？是的，我们常常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你一定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你要有喜乐。啊，不是我们做牧者的是个冷血动物啊，是在说风凉话，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当我们基督徒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不一样。当我们看到一杯水的时候，这里盛的这一杯水是半杯，你是怎么看法？你是看它是半杯满呢，还是半杯空呢？你看它半杯满的时候，你就不会埋怨；你说它半杯空的时候，你就会埋怨人说为什么不给我倒满。所以这就是一个看法不同。你在有一条诗歌感谢神啊，唱到说感谢神赐给我们路旁有玫瑰，又说路旁玫瑰有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感谢神路旁有这样漂亮的玫瑰，我们可以看着能够欣赏，能够赏心悦目，这是要感谢神。那为什么要感谢神他有刺呢？那就是因为有刺，所以不会早早的被人给摘走，所以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可以欣赏，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刺的话，看着喜欢的人就不给他拔走了，别人也不能够欣赏到。所以我们看到神所预备的是非常奇妙的。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有一句话很有名的，有人说这个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有没有听到啊？这是一位叫做 Michael Faraday 啊，是英国的一位19世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跟化学家啊，他发明了这个电磁学。那如果学物理的你一定会知道这一位人，他也是一位非常的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呢，他的出身是非常的困苦啊，他的父亲是一个铁匠。那在英国的那个时候的贵族政治里面，这个贫穷人很难得到人的这个尊敬，所以呢，他的一生里面常常会受到人家的轻视，因为他的出身不好的关系。但是呢，他就是因着人家的对他的这种不尊重，就是让他能够有这个志气，啊，自己能够把自己啊各样的研究都做得非常好，以至于呢，他后来成为这个皇家的这个院士。他死的时候，这个政府 offer 他能够葬在这个市民院的跟这个牛顿葬在一起。他说他不要，他宁愿回去葬在他的这个教会的坟墓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基督徒，他就是因着他一生的这种的经历，他能够说出这一句让大家都能够记得住的话，就是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你经历了这个苦难，你会发现这后面是有神的祝福在里头。因为借着这个苦难，借着这个试炼，神会造就我们，使我们这个生命呢能够更精纯，能够更成器。那在约伯记23:8-10里面，约伯说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精金。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的地方。所以当我们遇见神赐给我们这些这个苦难的时候，遇到我们试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接受呢？啊，因为什么呢？这是神看得起我们，神要预备我们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啊，记得在旧约里面啊，我们前两个礼拜刚刚学过的这个先知啊，以赛亚，对不对？他在圣殿里面，他见到神的荣耀， 那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如果以赛亚他知道他做先知以后会面临的这些困难，他可能他的反应是什么啊？如果一般人说神啊谢谢你了啊，不要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但是呢他有这个信心啊，他知道能够为神所使用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我在这里，请使用我。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面临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啊，是因为神他看重我，神要使用我，让我能够更成器，能够更被他大大的使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一样，我们不再是在那边怨叹，我们不再是在那边怨天尤人了啊，我们要就会存一个感恩喜乐的心。那雅各说在这里，他说有了这种的喜乐以后呢，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啊。忍耐是什么啊？忍耐不是这个无可奈何的，忍耐是也不是一个这个消极的在忍受，而是呢我们在面临这个重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平静安稳，不被这些恶劣的这个环境所摇动。那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定力啊，你这个心是一个安静的心啊，外面不管是怎么样的吵闹，外面不管是闹得天翻地覆，你不会受到他的影响。那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台湾的北边有一个山叫做观音山啊，观音山是大学生常常去玩的地方，但是呢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为什么？观音山是属于他们说的是一个大屯山脉的一个，所以很多人去那边玩的时候就迷路了。那一次呢，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大家一起也去那边玩，结果我们就迷路了，大家就是走不出来啊，那个四面都不知道，一点标志都没有，就是这个荒山野岭，一直到好几个钟头我们都走不出来，眼看着这个太阳就快下山了，搞不好就要在山上去过夜了。那其中就有一个同学啊，就开始骂起来了，他说哎，你们这些人真是的，为什么把我来这里到这个荒山野地的，结果我们迷路。他就坐在那里开始一个人的 在那边骂，其他的同学大家都在忙着四面八方在找出路，他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开始骂起来。啊，还好感谢神，我们就在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橘子树林，都是结着橘子，还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有人讲话那就没问题了。啊，我们就赶快到了这个树林，那里有农人啊，就指示我们这个回下山的路。那这大家下山当然都非常高兴，只有这个同学骂人的同学垂头丧气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显露出他自己的这种的性格出来。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会碰到一些压力的。啊，我们就是要平静安稳来面对这些压力，我们就可以得胜。几十年前台湾碰到最大的一次困难是这个联合国把台湾给踢出去，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那一件事情上面，蒋介石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只有基督徒可以说出来的，是从他的经验里面说出来。他说什么？处变不惊啊，这一句话是很有学问的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不会讲出这样的话语，说跟我刚才讲的平静安稳是有这个异曲同工啊，处变不惊。所以我们就是靠着处变不惊，那台湾拖着这么多年也就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是要忍耐。那 那这个雅各呢，他说这个忍耐呢，我们给他跳一下啊，我们还要忍耐，要怎么样的程度呢？我们要坚定恒忍到底，就是说要坚持到底的，那这样呢，我们的灵命才可以成熟。在圣经里面讲说忍耐也当成功，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要忍耐，要持之以恒，才能够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那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忍一时风平浪静，下面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教导是一个时间就好了啊，停一下，忍一忍，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圣经里面讲的不一样，圣经要我们不只是这一时而已，而是要恒久忍耐，而且要事事忍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忍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人忍耐的能力比较深厚一点啊，再怎么坏的事情他都可以忍得住。那有的人呢，这个忍耐的力气就比较小，好像小孩子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一阵子在打这个猪流感的这个预防针，是不是啊？这个小孩子这一针扎下去还没扎呢，他们就哭起来了。为什么？他们就是忍这个痛的能力不够。那这个年纪大的，你扎他一针，扎他十几针他都不觉得痛，为什么？慢慢年纪大了，一些这个感觉都麻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忍受的能力。那当我们不忍受力不够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这些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圣经叫我们要忍耐到底，那我们忍耐不住怎么办呢？那我只可以啊，跟各位说啊，我们要学习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在马可福音9:23里面，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讲到一个人的儿子，他被这个哑巴鬼呢附在身上。那这个父亲呢就带到这个耶稣门徒那里求他们来医治，结果这个门徒呢没有能力，没能治好啊。结果耶稣来了，看到一大堆人围在那里，问他是怎么回事。那这个父亲呢又把这个经过呢说了一遍。那耶稣说啊，这一件事情呢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治得好的。那这个父亲怎么向主说呢？主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所以我们当我们面临的我们忍耐不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祷告来向耶稣基督，向神来祷告，说我信啊，我愿意忍受，但是我的耐力不足，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当神求的时候，向神求的时候，神他就会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能力来忍受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困难。那除了向神来领受这样的能力呢，另外一个呢，我们是要向神来求智慧了啊。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来求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困难当中，每一个人我们在处在这个困难的光景里面，我们都没有别的办法啊。在这遇见这个困难这些冲击的时候，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来求这个智慧，如何能够有这种的智慧能够应付在这个困境当中，然后呢还能够走出这个困境。那这个智慧呢是要跟神求的啊，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啊。箴言3:5-7里面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来向神求的时候， 这个智慧他会赐给我们。我自己我也经历到 一件事情啊，对我整个人生是有很大的改变的。有一次啊，我去东亚一个逼迫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我去做短宣啊，在那边做教导。结果呢，不是在这个教导当中，而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在睡觉的时候呢，被这个治安的机构呢就把我带走了。那这个治安机构他就问我很多的问题啊，他包括问我说啊，从下飞机以后在哪里住过，去过什么地方，然后这些人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地址在哪里。那当然我不能够讲都讲出来，讲出来的话呢，这些弟兄姊妹就会受到更大的逼迫。那神在那个时候呢就赐给我一个聪明啊，因为我知道我再怎么样的掩饰，再怎么样的把他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语出来，但是呢他们都会发现说我在隐瞒一些东西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开了，我说我正在睡觉的时候你把我提了走，我也没有犯罪，那你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些，我要跟我的美国领事讲话啊。结果这个美国领事来了，把我的事情问清楚了，就跟这些治安机构解释。那这个治安机构以后就没有问我这么详细的情形，随随便便问一问就把我给放了。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啊，我们跟神来求智慧，神就会把该当讲的话告诉我们，把该怎么样解决这个目前这个困境的这种的智慧告诉了我。所以这个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先认识清楚我们向神我们这个祈求的这位对象是谁啊。在这里雅各说我们是要跟神来求这个智慧啊，我们要清楚，第一个要清楚祈求的对象是谁啊，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毫不疑惑的来求。那我们知道这一位祈求的对象，我们认识这一位祈求的对象，这位父神吗？我们认识不认识？如果你说你认识他，你认识他的够深吗？或者只是肤浅的认识而已？啊，有很多人到了教会里面，啊，他是被人好像压进来的一样，啊，或者是他的先生，或者是他的妻子把他给带进来，他自己实在是不愿意进来。有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好像是在用一个拜佛求福的这种的心思啊，他要从这里得到一些好处他才进来。那有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跟神求了一阵子，哎，看看神没有什么动静啊，他就走了，他不耐烦他就走了。那我们知道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求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智慧的源头，那不然的话我们来这里跟他求什么，对不对？神是所有智慧的源头，他是一位全智的神。那雅各也告诉我们，神这位神是后世人的神啊，他愿意把一切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不见得是我们要的东西，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跟神来求着这个东西，不见得是结果说，哎，神啊，你给我的怎么不是我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些东西纵使不是我们要的，但是呢一定是最好的啊，因为神都是把最好的事给我们。那雅各也说，神是一位不责备的神，就是说你跟神求的时候，神不会说，哎，是吧，你现在你终于来找我了啊，你过去你在干什么啊，神不会这样的，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神都是正面的来回应我们啊，神必赐给他，这是雅各所说的啊。别的东西神不会赐给我们，但是呢当我们要求这些他要赐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他你跟他求，他必然会给我们。雅各说他要毫不疑惑的求，毫不疑惑的求是什么？ 就说我们不要说是有任何的这种的疑心，说这个神他不会给我这些东西。为什么？当我们有信心我们求的时候呢，这是神的条件啊，神要我们有信心来求他。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求这些智慧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里面讲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啊。所以这个信心是我们拿来让神来看，我们有信心他就会怜悯我们。那雅各在这里说，我们不要有疑惑。疑惑是什么？疑惑就是三心两意啊，一下想说神会给我们，一下说哎呀神他大概忘了我了，他不会给我们，一下又说那再试试吧。那我们这样疑惑，这样三心两意呢，就是这里他所的比喻，海中的波浪一样翻腾啊变来变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呢就没有好处了。我们常常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是经验很多的。路上那个松鼠啊满地跑，对不对？特别是现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地上都是果子，他们要忙着要过冬嘛，对不对？你开车的时候，那个松鼠扑一下从前面 闯过去，你以为闯过去就没事，结果他觉得说哎，走错了又闯回来，是不是？就在你前面那表演啊，闯过去闯过来，这是什么？三心两意啊，他不能 下决定说赶快跑过去就没事了，结果转了两圈以后呢，他又停在路中间了，那没办法了，只有 把他给压过去了。所以你路上看到好多被压扁的松鼠就是这些问题，他们三心两意的就被压扁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 做神的儿女的人，我们不要疑惑啊。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属性就是信实，是不是？那我们就不要疑惑了，我们就不要疑惑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的一个这个牧者啊，他叫做 F.R. 迈尔，他在这个伦敦他有个教会啊，所以他常常为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解经家叫做 Campbell Morgan 啊，他常常他那个时候在美国在做侍奉，所以他就常常为这一位这个 Campbell Morgan 在祷告。那后来呢，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事工在美国完了，他就回到英国，结果呢就在他的教会旁边在那边服侍。那这个 Mayer 他就非常的为难了啊，他的这个老我，这个亚当的老我就出来了，他就非常嫉妒，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在内。他说如果这个 Campbell Morgan 在我旁边的话，那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跑到他那边去了，因为 Campbell Morgan 他的外号叫做解经王子啊，所以他的解经非常强，那喜欢听他解经讲道的人那当然都去他那里，那他这边的人可能就少了。但是呢他有信心，他说这些事情我不要用我这个个人的这种的想法来做这个决定啊，我还是要为他来祷告啊。我如果我这边我今这个主日我在我自己的教会不讲道的时候，我就是下定决心要到他的这个教会里面我去听他讲道啊。他就把他这种老我给突破了啊，他就再一次的凭着信心再一次的为这个 Campbell Morgan 继续的祷告，纵使他在他教会旁边啊，在那边服侍。结果很奇妙，这个 Campbell Morgan 来的时候呢，正巧另外一位 Charles Spurgeon 也在这个也来到英国啊。斯布珍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这种布道家啊。他的外号是什么？ 他的外号是讲道王子。啊，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他多么紧张啊！一边是一个解经王子，一边是一个讲道王子，那他教会真的要空了，是不是？结果很奇妙，在那个礼拜天，这个两边的这个教会都挤满了人了，啊，因为大家都要听解经王子在解经，要听讲道王子在讲道，两个教会都坐满了人，还有一大堆人没地方去，没有地方的去人都到他的教会里面了，到他的教会还都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还都进不来的。我们看到神是这么样的奇妙，只要我们真心的 来为神所使用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预备。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就是说，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持守 这种属天的态度。刚才所说的这一种的态度就是属天的态度，啊，你要有 这种的概念的时候，啊，你看这些事情就不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你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雅各说，有这种的眼光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有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说，或顺或逆，你会处之泰然，不只是处之泰然，还会喜乐。啊，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卑微的升高，那是很简单，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啊，你原来是非常的穷的，啊，忽然发了财了，那当然你会喜乐，会很高兴。那这个富足的降卑呢，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原先是非常好的，生活是非常的这种舒适的，可是呢，忽然之间你就降卑了，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的苦难的一种，对不对？啊，你的财富、你的地位都丧失了，那在这种的情形之下，那跟卑微升高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特别的需要一些认识。那这样的人富足能够降卑，而且还有喜乐，那他真的就得到了这个认识。他认识的是什么？就说是这些财富啊，就跟雅各说的，跟花草一样，花草能够活多久？前一阵子这个刚刚开始冷起来了，对不对？啊，马上已经这个气温已经降低到这个零下一度，已经有一阵子，所以我们看到外面这些花草，不是这个多年生的花草就已经都谢掉了，啊，都被这个冰给冰坏了。花草就是如此，啊，这个雅各他说，在这个热风吹来的时候，它就枯干了。这是他有的典故的，因为在这个以色列那里，在死海那里，在四月五月的时候会有这个热风往北吹的，那这个热风是非常的炎热，所以一吹来的时候，在北边的所有的那些花草长得跟地毯一样那么漂亮，全部都被热风给轰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钱财就跟这些花草一样，这些钱财不是我们能够带走的，啊，有钱的人他有这个福气，一直死的时候他还是有钱，那要感谢神。可是有很多的人他是有钱了，然后这些钱就在他有生之年全部都失去了，啊，在做生意的人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很多人他们就是以为他能够在另外的一种投资上他可以发财，另外一种的做法上他可以得到好处，把原先他一辈子经营的东西他都拿来投资了，结果他被人骗了，或者是经济状况一改变，全部的损失都下去了，都没有了，就跟这个花草一样，转眼之间都消失了。那他这个情形的时候，他知道他还有一样东西丢不了的。什么东西他丢不了？他的永生他丢不了。 所以他虽然他降杯了，他仍旧会有喜乐，因为任何人拿不走他的所得到的这个永生的恩典。另外一个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要能够忍耐到底。雅各在这里说，这些忍受试探的人，因为他受了试探以后，他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专心的爱我们的主啊，我们要单单的爱我们的主。那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所有的我们所受到的这些逼迫、这些攻击，就是算不了什么。甚至到一个程度，你会下决心，你要为主来舍命，这是在殉道。你不要担心殉道，为什么呢？因为作者说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种不朽坏的喜乐，或者是一种荣耀的这个记号。这个冠冕并不代表说你有一些权柄，或者是把你做王了，不是的。这个生命的冠冕，我们发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种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2章25节，耶稣说：“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所以你对你今生的生命，你不爱惜的时候，你愿意献给神的时候，是的，你的生命会失去，但是你得到是什么？得到生命的冠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是永恒的荣耀的一个标记。那这是神的恩典，神会赐给我们。在启示录2章10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士美拉教会的这种的勉励，就可以看到生命的冠冕，他神就是赐给他们。啊，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我们看到这些教会，他受到这些逼迫，啊，特别在北美这个国家，啊，你不容易碰到这种的逼迫，但是在海外很多国家，这个回教国家、极权国家，他们都会受到逼迫了。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些人受到逼迫，你不用担心，啊，你所受的患难十日，耶稣知道他们会受十日，当然不止十日。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告诉这些基督徒们，只有10天的时间，是个短时间，啊，你受到这种的试探、这种的迫害，不要担心，啊，不是一个长时间的，是个短时间的。那只要你至死忠心。啊，这是基督的劝勉，我们要至死忠心，要忠心为我们的主啊，那神就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你为了爱主，你忠心的，你失去了肉体的生命吗？那神就赐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个荣耀的记号，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个最终的要追求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苦难，那在基督徒更是会受到。当然我们不会受到一些逼迫攻击在北美这个地方，但是呢，在生命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很多的困难，啊，可能在工作上面有困难，可能在这个事业上面有困难，或者是在身体疾病上有困难。那这些困难都是神赐给我们，要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在困难以后呢，能够更超越，啊，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更超越，有一个更美好的这个生命。那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旨意。 所以让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埋怨别人，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让我们存着一个正确的这种的观念 来面对，就是我们要存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思想到，主啊，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是的，有的时候是从撒旦那边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仍旧掌管一切，你能够让我们从困难当中能够走出来，也能够借着你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生命灵命能够被更新，能够被提升，能够超越到更高的境界。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预备，我们要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